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祖国的心脏，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这几千年的沉淀，聚拢一熬又 好吧， 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 我又不是那个他，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欢迎收听国家大剧院，我是王卓。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的开幕演出特别甄选了一台红色经典歌曲，演绎百年经典，追溯光辉历程。这就是在2021年的8月7号晚上上演的百年经典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音乐会。那当天晚上呢，导赏主持人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张宇，导赏嘉宾是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的副团长康雅杰，还有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蒲芳。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每当这首庄严的国际歌响起的时候，仿佛又把我们带回到了那样一个波澜壮阔的年代。这首国际歌在中国已经传唱了100年了，它唱出了共产主义拼搏理想的不屈革命精神，也唱出了惊天动地翻天覆地，更唱出了自信勇敢和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张宇，很高兴与您如约的相约在周六的夜晚，我们一起守候在国家大剧院线上演出。今天为我们带来演出的是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他们将会为我们奉上一场百年经典合唱音乐会。在这场音乐会当中，我们会欣赏到南泥湾、在希望的田野上等20余首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我们也将通过歌声的形式为大家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奋斗百年的时代画卷。今天的这场音乐会不仅仅是今年国家大剧院华彩秋韵线上系列音乐会的首场演出，同时呢，它也开启了2021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的序幕。那么在整场音乐会开始之前，我们先特别请到两位嘉宾，他们将会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导赏，我们将共同来期待一下他们为我们的介绍，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在我们今天音乐会正式开始之前呢，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特邀嘉宾。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的副团长康雅杰先生，欢迎康团。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康雅杰， 欢迎欢迎康团。另外一位嘉宾也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蒲芳女士，欢迎。 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音乐会整场的一个曲目。其实我看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音乐会曲目的编排之后，我就第一个问题特别想问一下康团， 为什么我们整场音乐会21首作品要以国际歌作为第一首序曲？您这个编排当中是怎么设计和考虑的呢？ 开场选用这个国际歌呀，我是想把这一段啊称之为这个民族的觉醒，就是在观众的脑海中啊浮现出1840年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呢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之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中国人民啊经过苦苦的探索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从比如说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啊，在这个民主觉醒的风潮中啊，在国际歌的声浪中催生了一个伟大政党的诞生，那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依然担负起了救国救民的重任。从此啊，我们的这个中华民族历史啊掀开了新的篇章。 音乐会的钟声响起，最先听到的是音乐会的四个篇章的第一篇章，开天辟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音乐会从国际歌开始。经典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音乐会，今天和你一起来聆听的就是这一场音乐会的录音。整场音乐会有21首作品，那怎么样从21首作品，怎么样让21首作品呈现百年经典呢？合唱团的康团长也对此做了解答。 根据我们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的自身的特点，精心策划打造了这么一台音乐经典中的党史。其实这个21首呢也是很有意义的。21首其实也是强调这个1921到2021，比如说从这个红船党的摇篮开始，哎，遵义会议放光芒，游击队之歌啊，完了以后这个我的祖国，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个在希望的田野上，哎，还有不忘初心等等等等歌曲，把我们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建党壮丽航程用歌曲的形式进行了描述。 百年经典音乐会分为四个篇章，是按照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四个历史时期为主线，分别是开天辟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改天换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翻天覆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惊天动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合唱团也精心选取了不同时期最有代表性、群众性的歌曲，比如刚才听到的《南湖的船》《党的摇篮》，还有《耳边的南泥湾》。 康团刚才给我们这个介绍，我就感觉到整场音乐会的这个曲目的编排和设置真的是选取了时代性和艺术性并存的这些曲目啊，然后让很多的观众不仅仅是通过歌声的方式来欣赏到我们这些艺术的魅力，更重要的是通过歌声来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百年征程，从而呢也可以让我们很多的观众提升我们的自豪感和成就感啊。 所以刚才你也讲述了说通过二十一首作品是中国百年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共产党的这个党史发展的过程，所以我就特别想问问蒲芳老师啊，因为您是我们的这个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专家，您能不能也从这个音乐历史的发展角度给我们讲述一下这个中国共产党这四个阶段当中咱们中国的音乐作品从风格上和曲目上有什么样的不同和时代性呢？ 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啊，就是把党的这个百年历史正好吻合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历史以及音乐作品在中间的贯穿。比如说第一个部分好像叫开天辟地，对吧？那么开天辟地，那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它的建党，刚才康团已经讲了这个南湖红船是吧，这样的一个事儿，我们会有一首歌。那么后面呢还有包括建军，那么如何来体现建军，那么我们在这次呢就选择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合唱作品叫长征组歌，其实它的原名一个叫红军不怕远征难，这是1965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30周年创作的啊。那么我们选取的呢是第三首叫遵义会议放光辉，这里边当时他们在创作的时候，这些作曲家们他们是深入到长征路线的每一个点去采集民歌，到遵义的时候他们采集的是贵州的多声部民歌，所以在这个作品里待会儿观众朋友们就可以听到那个和声啊，它是那种民歌的多声部出来的，在这里我们又能领略到它的合唱的魅力，同时还是一个革命历史的非常重要的节点。 经典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音乐会听到的这些歌曲很多都是我们特别熟悉的，比如南泥湾，比如现在听到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还有游击队歌，现场的嘉宾蒲芳老师也特别对这首歌进行了介绍。 那后面的像游击队歌，这是当时贺鲁汀先生在抗战一爆发的时候就参加到当时叫奔赴前线叫抗敌宣传的这个演击队，他是一队直接就奔赴前线，这个前线是哪儿呢？山西临汾地区啊，到那儿就看到这个游击队员他们的这种生活，就立刻就他自己作词作曲游击队歌，当时就是一个混声的四部合唱啊。但是呢如果说当时的游击队员不会唱合唱，你唱单声齐唱也照样可以，而且它是个循环的，永远没有完啊！你可以从静悄悄的时候进来，然后把它发展壮大，最后再静悄悄的走，所以是非常有合唱效果的啊！我觉得在这些曲目选择的时候，这个部分是非常有意思啊，又吻合了咱们合唱节，又有这个新鲜的东西。 Thank you. 百年经典中国交响乐团合唱音乐会，分为四个篇章。第二篇章是改天换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这里有很多我们特别熟悉的歌曲，比如耳边的《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哈，我们祖国建设非常不容易，第一件事儿遇到的就是抗美援朝。我的祖国这首歌就是描写抗美援朝故事的上甘岭，通过一个柔美的这种民歌风，然后带动了全国人民，带动了志愿军战士对祖国的思念和热爱。 人人都会唱的一条大河，我的祖国当中的经典旋律，并不是一个战斗型的旋律，但是它却走进了当时抗美援朝的人民和战士的心。国家大剧院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来分享百年经典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音乐会。我是王卓，下半时段马上回来。 我是韩立，我的通讯录只有350个名字。 我是麦麦，我的微信通讯录四位数。 买奶茶养殖甘露多加芋圆， 买奶茶少冰少料，能一分糖吗？ 点外卖勾选无需餐具， 我从来不点外卖。 剪头发固定 Tony 老师， 我的发型师真叫凯文。 追热剧直接跟不养剧， 制作人哪来的时间追剧？ 听音乐单曲循环一整天， 听音乐 歌单绚烂，五花八门。 临窗和过道，我选过道。 临窗和过道，我选临窗。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摩天轮。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过山车。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收音机。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在跑步机上打开收音机。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有你的二选一， 有你的二选一， 我都选你， 我都选你，都选你。每个工作日下午四点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浪潮 Listen to One。 听浪潮。浪潮。 他是平凡支教的缩影，离开城市送去希望之光，义无反顾化作大地之上最美彩虹。九月八日至十二日，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夏日彩虹》即将重磅呈现，郝维亚作曲，刘恒编剧，张毅执棒，泰斗级导演陈清一再度加盟，携手周晓林、李欣彤等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实力艺术家，唱响震撼心灵的美丽赞歌。 国潮有兴奋，来村威享受购物新乐趣！即日起，村威店逢五六日会员享百货类商品折上八折优惠，龙德店、大成路店现有折扣基础再满200减40，快来吧！更多惊喜期待您到店发现。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线。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从每年的八月份开始，国家大剧院线上系列演出将会展开全新的华彩秋韵篇章。每个周六呢，继续和大家云端相约。那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节目，在每周末周六周日的晚上9点，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国家大剧院他们的现场演出的录音。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在8月8日的时候，他们演出的一场百年经典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音乐会。我是王卓，欢迎收听。这场音乐会的现场导赏主持人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张宇，导赏嘉宾是中央音乐学院的蒲芳老师和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的副团长康雅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经典追溯光辉历史。整场音乐会以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四个历史时期为主线，画出四个章节，每一个章节选择的作品都是我们很熟悉的经典的歌曲。下半时段我们就从翻天覆地改革开放时期开始，在这个篇章里有我们非常熟悉的打起手鼓唱起歌、祝酒歌、在希望的田野上，还有东方之珠、妻子之歌。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也是选择几首一起来分享。 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庄稼上紧握，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鲜复花，花开千万朵，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泉水里流的家乡遍地歌，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 百年经典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唱团音乐会，听到的歌曲全部都是来自于不同时期最有代表性群众性的这些歌曲，无论是南湖的船、党的摇篮，还是我的祖国，整场音乐会20多首时代经典歌曲，为我们展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一个世纪以来的时代画卷，向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致敬。每个时期的歌曲一出现，我们都瞬间回到那个火红的年代。音乐会的现场导赏主持人和嘉宾对于一些有代表性的歌曲也做了详尽的介绍，听听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蒲芳老师对于《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的介绍。 第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其实我觉得真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比方说我们第一个叫在希望的田野上，为什么是田野？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这个田野指着什么？就是农村的经济政策的改革，是吧？当时那个作词者叫小光老师，小光老师直接跑到安徽，咱们就有个小岗村，啊，小岗村他去采风，然后他把这个事儿给写出来。他说：“我们要在希望的田，我们这片田野已经改革了，已经扩大了。” 在希望的田野上。 弯弯向南流，流到湘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风采是否浪漫依然？ 月儿弯弯的海港，夜色深深，灯火闪亮。东方之珠，盛宴未眠，数着沧海。 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就叫做《我宣誓》，这也是在整场音乐会当中很特别的一首歌曲。 最后一个部分是 惊天动地 ，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那个《我宣誓》那首歌，啊，他是把党章，唱了一遍，谱曲唱了一遍，而这个谱曲者呢是一个国家电网的一个党委书记，叫袁中仪。而且他是把国歌和国际歌的旋律进行了柔和，啊，我觉得这个是，就是看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不再依赖于某一些特别专业的哈，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去做。当然，袁中仪先生还做了好多歌，不只是这一首。 我志愿加入中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的义务，执行党的决定，坚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奋斗终身。 原本上唱合唱是没有这概念，你比方说在东欧，随便找两个民歌手，他就马上能形成和声，但中国人是不太容易。那么我们最开始呢，其实还是就是我们叫学堂乐歌时期哈，大家唱的是齐唱，齐唱。那么一直到什么，还真的是到了抗战前后，虽然专业院校有合唱，但是一般的百姓是很难唱成合唱的。 是， 所以像比方说冼星海先生的在太行山上就是一个二声部。为什么二声部呢？二声部稍微容易一点在宣传教育的这比较容易一点。那么一直到延安，比方说我们著名的黄河大合唱，那当时黄河大唱乐谱也没有那么复杂，你不要像我们今天唱的那么复杂。为什么？就是我们不太会唱合唱，但是呢大家都想唱歌，这个概念是有的。尤其是到了二十世纪，整个的音乐发展也是这样，民众参与到整个国家的事件里面更多，那么通过声音，通过自己的声音来表现自己的愿望，通过我们一群人的声音表现我们一群人内心的愿望。比方说很多人退了休没事干，干嘛？我们要唱歌，唱歌还可以健身，还可以健心啊，把整个的精神全部都焕发出来。所以有的人说这个我们人生是最便宜的乐器，就是整个是发自内心的一种众生啊。 浇灌出花开的孤独。 家大剧院的八月合唱节是从2009年就开始开办的，每到八月份的时候，喜欢合唱的朋友都会聚集于此，而国家大剧院也会推出很多经典优秀的合唱音乐和合唱音乐会。 我们国交合唱团呀，参加过好几届，好几次。今年呢，也特别的荣幸啊，这个国家大剧院合唱节组委会邀请我们来参加这个今年的合唱节的首场演出， 是 我们也是感到非常的荣幸。 蒲老师，您觉得呢？ 我也参加过好几次。那么我觉得，可能国家大剧院更担任起另外一个责任，就是提升国民音乐素质。而且我经常看到，就是这个合唱的音乐会的这个现场的观众啊，年龄还偏大，啊，很多这种七八十岁的热情极了，不管你唱哪个曲目，他们都知道这个曲目是谁作曲的，是谁领唱，哪个指挥最棒。 哎呀， 啊，我觉得这个是个群众的合唱水平的这个提升啊， 嗯， 我觉得有赖于我们每年去做这个节目。 合唱艺术是人人都能接受、人人都能参与的艺术，所以也是最具有群众性的艺术。在今天百年经典中国交响乐团合唱音乐会最后，他们演唱的这首歌就叫做《一百年》，特别献给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 中国交响乐团，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走出去引进来，我们把国外这个先进的合唱理念、技巧、方法、优秀的合唱作品引进来，介绍给我们全国的广大观众。哎，我们也有责任有义务走出去，把中国的优秀的合唱作品介绍给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好，任重而道远啊。 是。 嗯，蒲老师呢？ 我觉得在推广合唱来丰富人民生活，我觉得这个方面我们也应该继续的去努力。 嗯， 那么其实合唱它的这个展现的面还有很宽，比如说大剧院的合唱团，它可以担任歌剧合唱，我们以前从来不把歌剧合唱当成一个特殊的品种，但现在就可以。那么还有比方说像这个北京还有各种各样的少儿合唱团， 没错， 那么也是最精彩的，就是包括每次合唱节大家都会盯着少儿合唱团的那个票，而且在少儿合唱团下面还有少儿合唱培训，这个培训的意义也很重大，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未来呢，可能是真的是无限之大。 国家大剧院今年的八月合唱节的主题是大地天籁，人生即是天籁，合唱即有大地的胸怀。感谢收听今天为你带来的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音乐会百年经典，我是王卓。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FM974